有草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红太师爷儿女，弟媳家儿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 们胆小真邪恶，吃不见秋香美人卷，世人一刀将开店，千阴渺茫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边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就可上前将他点啊，不今天为路写情况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点，走一步要找得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三分恩，终日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。最好用红颜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真面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最近。去世冰霜，冷雨冷雨多饥渴，夫差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，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，二夫妻没多点过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过霞。我做王。 走掉一生，我到死你红尘可天下，红丝巧细有情那人，月老子我说愿上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 最后，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分明是那家一树花。